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哇，咁真係讲到游戏界喎，呢两日嘅大事当然就係 E3 呢个发布会啦。咁其实我諗即係呢件事呢而家仲 ongoing 緊嘅。咁好多游戏玩家或者传媒朋友都係留意住究竟今年唔同嘅游戏厂商有啲乜嘢嘅游戏发布呢。咁其实喺呢个 E3 发布之前呢，咁喺坊间都有唔少即係 prediction 啊预测。咦，究竟例如话SE 啊会有啲咩嘅遊戲發布，因為之前我哋講過啦，上年佢哋冇份參加噶嘛，咁今年卷土重來咧，又好似有唔少動作，咁甚至乎有啲所謂經典嘅遊戲咧，咁就好似例如話《Final Fantasy》啊，《Biohazard Remake》啊，即係等等嘅遊戲咧，咦，好似會唔會有啲先機咧？甚至乎有個叫做《Avengers Project》 啊，呢個真係啊， 咁呢一個亦都係大家之前淨係睇過一個預告片嘅啫，基本上又唔知個遊戲玩咩啊，咁睇下究竟佢會唔會披露啦？咁嗱，其實而家呢啲時間咧都仲係發布緊嘅，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可能時間就唔夠講，或者留翻下個禮拜講。不過可以講一啲咩咧，就係、是、已經知道嘅，係 啦。 咁都有唔少咧喺一啲嘅大作啊，咁有好多嘅遊戲迷啦都期待嘅，咁包括甚至乎有呢一個 FIFA 啦。 係啊，咁啊大家都知㗎啦 ，FIFA 就一年一度就都會出一隻啦。咁啊 FIFA 19嗱望落去咧，佢其實啲即係畫面啊、玩法啊等等，當然就唔會有大分別嘅。因為足球 game 大家都係即係估到係點樣㗎啦，不過呢內容上呢今年就真係有啲新意啦。嗱，因為呢過去呢咁不嬲咁大家都知道 FIFA 同呢個 PES 就係兩隻即係龍頭嘅足球遊戲啦。咁而 PES 方面呢，咁佢有一個呢係優勢呢，就係、是、因為呢佢有一個真實嘅版權，講緊就係歐聯同埋歐霸杯呢兩個真實存在嘅比賽啦。咁、所以佢有曬所有裏面即係嗰啲球場啊、嗰啲杯啊、嗰啲 logo 啊等等。全部都是可以用的。咁但是呢早三个月到啦，咁已经有消息就话呢，咦结束咗呢个合作关系喇喎，即係呢个欧联同埋欧霸嘅游戏呢，咁唔会再喺 PES 上面出现啦。咁、当时呢虽然大家未確实亦都未 confirm， 咁但係呢都大家估到啦，你唔去 PES 嘅。咁肯定去咗另外一邊啦，係啦。咁所以的確咧，今次呢個 FIFA 咧最早兩日啦，咁出咗一個預告片啦。咁已經見到咧，哇！即刻係攞咗歐聯呢個比賽咧，即係歐洲最重要嘅比賽啦，球會級啊。咁就攞咗嚟做一個宣傳嘅。咁已經見到佢裏面嘅遊戲模式啊、玩嘅啊，即係裏面嘅玩家等等咧，全部咧都係攞歐聯嘅即係呢個包裝咧嚟到去 sell 佢嚟緊 FIFA 19嘅呢件事啦。咁所以咧，官方亦都其實公布咗啦。歐聯模式啦，咁可以有呢個遊戲玩啦，同埋裏面嗰個呢 Alex Hunter， 即係過去大家都有玩嗰個個人嘅故事模式呢，咁都會加入呢個歐聯嘅元素喺當中嘅。係啦，咁至於你話封面邊個呢，咁大家都繼續估到都係 C 朗。 係啊，我反而就係最留意呢樣嘢，因為其實講真雖然佢今次可能喺模式上面啊，或者喺即係攞到呢一個歐聯啦，咁即係我覺得可能即係有多少少嘅唔同。咁但係實際上面你話即係玩法啊，以往都唔係爭太遠㗎嘛，你知足球每年都係一隻㗎啦，係咪？ 因為琴晚啊，啱啱開始就有啲預告片出咗嚟㗎啦，甚至乎有啲 gameplay 嘅畫面，咁望落去即係操作啊，真係踢落去咧，嗱我冇個掣拎住嚟打啦，當然 感受唔到嘅， 感受唔到嘅，咁但係似乎咧望個畫面咧就大同小異啦，咁冇乜話太大嘅改變，不過始終嚟只 game 正式發售咧，仲有成即係。 兩個三個月啦，近三個月嘅時間，咁所以咧都會真係應該會慢慢仲有改進嘅，相信啊。 但我估唔到，即係連個封面就係都係咁樣樣咯，即係又係 C 朗啊，大佬啊，係咁啊，即係我都唔知第幾次見到佢麥頭出現啦。 係啊，不過咧咁啊，呢個都係大家可以再留意嘅大作啦。咁另外一隻大作咧，我個人咧都幾留意嘅咧，就係呢個 The Division 2啦。咁啊，正式亦都即係公開咗佢嘅畫面，其實亦都有 gameplay 咧，已經係喺網上面大家去睇到啦。 係咁啊 ，The Division 咧，其實呢一隻 game 可能講少少俾大家知啊。咁佢就係一隻射擊嘅遊戲嚟嘅。其實之前咧都曾經聽阿生咧就提過呢一隻嘅遊戲噶啦。咁當時咧阿生講起呢隻遊戲嘅時候咧，即係都有一肚火啦。 係幾㗎都，因為嗱話説咩事咧，即係我都講少少背景先啦。咁啊 ，The Division 呢隻 game 咧就其實都係 Tom Clancy 嗰啲系列嘅遊戲嚟嘅。咁即係如果大家玩開咧，都大概係知咩一回事，就等於一個係故事性嘅射擊遊戲咁樣。咁個背景就係話當時咧美國喺唔知幾多年之後咧，就有一個嚴重嘅病毒，咁啊成個國家咧都係感染咗，咁好亂啦，所以嚇係咪不過咧係無政府狀態咁樣？咁當時就要有一班不嬲隱藏開嘅特工咧，就要唔得啦，挺身而出咧，就要保衞呢個美國咁樣。咁第一集嘅背景就喺紐約啦。咁當時咧點解會話一肚火咧？因為咧初初打冇乜嘢嘅，即係大家個 level 差唔多嘛。咁但係我都講過啦，只要你個遊戲你放低一輪咧，你再入翻去玩嘅時候，你就發現咦點解對面啲大佬即係嗰啲NPC 啊，即係啲敵人啊，你嘅射卅幾下個頭都唔死嘅咧，原因就係因為你把槍唔夠勁，係啦，然後你啲裝備唔夠勁，咁所以咧其實佢係不斷咧要你即係 upgrade 你啲裝備啦，咁同埋咧，因為佢係一個叫 Dark Zone 嘅模式噶嘛，就如果你入到去嗰個 Dark Zone 就所有都係玩家嚟嘅，你係發現啦，初初冇乜嘢嘅，大家都可以互有攻守咁樣啦，咁但係去到尾咧，你發現人哋日日喺裏邊玩而你冇玩嘅時候咧，出事啦，你完全唔夠對方打嘅，基本上我行入去唔夠十秒已經死咗翻出嚟噶啦，咁所以咧係即係令到後邊咧隻 game 咧大家都係開始咦，似乎一唔玩咧就跟唔到噶咯，咁加上因為有好多 bug 啦，成日俾人笑啦，咁所以當時咧，而始終呢個 game 係玩咗大概三個月到咧，我同我啲 friend 已經抌低咗啦，就冇再玩落去啦。咁所以當時咧就即係 Division 嘅第一集咧就係玩到咁上下嘅一個狀態為止，咁直至到今次就見到咦第二集咧又出咯嚇。 係咁講少少，其實因為都睇到一啲嘅片段，尤其是有啲嘅玩家咧就係玩一個 demo， 咁你話從 graphic 壞。自然去睇嘅話咧，我覺得啊，因為畢竟佢而家呢一啲都係次世代嘅遊戲啦。咁喺graphic 層面上面咧都有保證。咁玩落去嘅感覺咧，其實同之前 Division 咧，即係就咁睇啊，以往有嘅系統同埋嘅操作方法喎， 係嗱，譬如嗱故事先啦，故事嗱佢上次就係喺紐約啦，亦都背景係冬天冰天雪地咁樣啦。咁但係今次咧，因為咧佢就講話嗰個 outbreak 咧已經發生咗半年啦，咁所以今次第二集嘅背景咧就變咗夏天，而且咧個城市啊變咗去華盛頓，直頭係首都添，咁所以咧佢就有多啲唔同嘅即係玩法咁樣啦。因為咧佢其中一個 sell 嘅即係賣點就話咧，今次咧就唔係淨係話喺個城市裏邊啦，有啲叢林嘅地圖添，咁所以你又可以入到一啲比較即係森林嘅地方咧，咁可能有玩法又有啲唔同啦。咁同埋見到一啲即係玩嘅片段咧，亦都有啲新嘅武器，例如咩自動追蹤地雷啊，應該係咁嘅名咯，我估下，就嗰啲咁嘅武器咁樣。咁當然啦，玩落係點咧？係咪？仲系咁多 bug 咧，咁我都好希望呢个就真系唔好啦。同埋我好希望咧，即系嗰个装备上边可以再拉翻近啲，因为我望佢个即系 gameplay 嘅画面咧，你都仍然系见到咧，佢都系要不断换枪，不断换啲装备啊，咁都有级数之分啊。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啊，会唔会系继续用紧呢一啲嘅所谓即系装备嘅打法咧？我个人咧就唔太中意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即系當局啦嚇，多即係公司方面咧，希望佢都睇到或者聽到大家喺過去一集嘅一啲評價啦。咁會唔會喺第二集度做一啲改動咧？咁我都希望咧係咁樣會即係吸引多啲人咁啊玩耐啲啦 嚇。係咁啊，但係如果要講到即係難度高嘅遊戲咧，轉頭翻嚟都可以講一款嚇，咁就係即係之前有開發過呢一個 Dark Soul 同埋呢個 Bloodborne 嘅一隻遊戲嘅遊戲商咧，咁啊有新搞作啦。咁啊究竟係唔係又係一個？个难度之作咧，转头翻嚟研究一下。 胡家麟、杨乐生、乐活玩家， 好。 好，休息前呢就讲到啦，即係呢一间游戏制作公司啊 ,From Software, 咁佢之前呢都即係出过一啲啊，即係喺坊间啊其他游戏玩家呢称之为即係超难度动作游戏啊，咁就包括有咩呢,Dark Souls 同埋呢一个嘅 Bloodborne 啦、啊。咁今次呢就好似呢就有一个新嘅游戏呢就会即係推出啦，嚟緊就啊就係、是、叫做 Shadows Die Twice。咁其实呢就咁睇个画面呢个感觉同呢、這个Bloodborne 咧都幾似下嘅，咁只不過咧，即係以往 Bloodborne 啊，就會有一啲即係濃厚啲嘅歐美系列啊，哥德風嘅惡魔獵人感覺啦咁、啊、今次咧，佢呢一個 Shadows Die Twice 咧，基本上就將個故事背景咧就改成呢個日本嘅戰國時代，咁、 啊、 而嗰個主角咧都換成咗一個咧裝上咗義肢嘅日本武士，咁嗱、啊，或者我講下點解一路以嚟啊即係例如話 Bloodborne 啊，又或者係以往讲嘅 Dark Souls 啊，系被誉为系即系好难玩嘅游戏咧。咁因为其实嗱，首先我唔知道阿生话你即系追溯翻你自己嘅回忆啦吓。咁你玩呢啲游戏咧，即系通常嚟讲啊，而家点解话越玩就越容易玩咧？因为通常你玩呢一类游戏咧，佢系一路行一路打嘅，有少少似你以前玩 Diablo 嗰种嘅感觉嘅。咁咧沿路咧，咁你一定会有啲所谓嘅 save point 啊，就俾你去 save 低啊。例如话你打嘅时候咧，咁个游戏经历咗某啲阶段啊，咁你有金钱上面或者系等级上面嘅收益，甚至乎有道具嘅。咁当你即系收藏咗呢啲嘅元素之后，咁你 save 低咗，咁就万无一失啦。咁但系首先咧，即系先讲 Bloodborne 啊，其实已经系少嘅，即系 save point 好多时候咧。你即係打完一輪之後，咁你揾唔到 save point， 你唯有繼續 ongoing 啊，即係將個故事繼續即係推進落去啦，睇下可唔可以打到下一個 checkpoint 嗰度啦。咁但係咧係遲遲都唔見嘅，咁而個過程死咗咧就首先好麻煩啦嚇。咁其次就係咩咧？呢、這個遊戲入面嗰啲嘅流羅啊，即係所謂嗰啲嘅兵仔咧。是極其難打的。嗱咁點解會有咁嘅設計，其實一路以嚟呢一個都係啊 ,From Software 呢間公司整嘅啲遊戲呢，佢哋自己本身有嘅一個 style， 一個風格嚟嘅。最有趣嘅就係咩呢，呢一個嘅設計呢可以話幾兩極化。咁、有一堆玩家呢，我唔知係咪佢哋啊即係感覺係有種受弱傾向啦。 咁覺得 OK 好玩嘅。 其實 OK 好玩，因為點解呢，其實首先在佢哋嘅角度去睇啊，呢類遊戲呢就有別於而家好多啊即係嘅動作遊戲、例如話無雙系列嗰种咧， 嗰啲根本上系冇用嘅。 系啦，即系你根本就系一出到去不停揿揿揿揿揿揿咧，咁基本上就可以斩瓜切菜咁样，似嗰啲流罗或者嗰啲兵仔噶嘛。咁所以即系个游戏本身嘅难度唔高先啦，系纯粹追求呢个爽嘅快感啦吓。咁但系咧呢一个即系风格嘅游戏咧，即系讲紧 Bloodborne 呢一类咧，佢就真系会。傾向要你去即係用一啲嘅策略啊，受一啲嘅操作啊，即係你唔可以淨係不停咁樣樣撳嘅喎，你要揾出究竟要過呢一關嘅時候，究竟係真係要智取啊，定係力敵嘅咧咁？咁但係即係有部分玩家欣賞啫，咁但係另外有一啲嘅玩家就會覺得呢一個設計就好傻啦，係啊，即係直頭係有少少係多餘嘅感覺添，因為令到你不停卡，有啲玩家甚至乎話我卡咗喺呢一個位。尤其是一開始唔熟習玩呢個遊戲嘅時候咧，佢話頭嗰兩關係卡咗喺呢一個位，卡咗三日，係零 progress 嘅，因為就係過唔到去。咁所以即係對於某啲嘅玩家嚟講咧，係一個難度嘅挑戰嚟嘅。咁嚟到今次呢一個新嘅即係遊戲作品啦，咁即係大家睇個畫面風格咧，其實比較似係沿用翻以往 Bloodborne 見到嗰一種嘅風格嚟。 我覺得有少少似人王添啊， 係咪啊？ 係啊。 但係其實講真，你問我嘅話，From Software 呢一間公司咧，佢有妥協嘅， 係 因為咧某程度嚟講，你 Bloodborne 咧已經相比起即係佢哋整出嚟之前嘅遊戲咧，已經係容易咗，或者係唔叫你損失太多噶啦。因為即係以往咧你死嘅話咧，嗱今次你玩 Bloodborne 咧，你死咗嘅話，你都只不過係跌咗錢咁解。咁、但係以往佢哋整出嚟嗰啲咧，死咗之後咧，有好多損失啊，跟住後屘你復活又唔係完全復活狀態啊，就要再用啲道具啊去幫你咧變翻一個人嘅肉身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所以咧， 之前玩嘅難度咧係更加高嘅。咁、嗱，我唔知啊，可能即係公司即係都要啊回應翻玩家嘅訴求㗎、可能即係已經見到有部分即係坊間嘅玩家都有呢一方面嘅需求，話咦可唔可以再調整一下個難度咧？可能嚟到新嘅著作入邊咧，或者個難度會再調低少少，都唔出奇嘅。 係的確咧，見到今次即係佢嘅即係遊戲片段啊等等造型出咗之後咧，已經有啲網友喺度留言就話：咦，係咪又嚟第一關就卡一個禮拜咧？咁樣咁，所以大家似乎都有啲不快嘅記憶就係、是、啊，點解即係你個難度難還難啦、啊？可唔可以唔好咁難咧？因為同平時去打開嗰啲實在爭太遠啦。因為就算你最近玩一啲喪屍 game 都係啦，你即使咧你已經以為好難㗎啦，咁但係咧啊玩落你都覺得啊，只要花多少少時間咧，其實都唔係話好難過嘅咁。咁但係咧，似乎即係譬如呢一隻嘅遊戲或者之前嘅啊同類型嘅遊戲咧，都真係比較難搞。咁所以咧，我諗好多網友都希望即係唔係嗱，唔係話要搞到好似即係無雙咁容易，不過咧都希望咧唔好太過困難，起碼攞翻個中間平衡位咧。咁我覺得只 game 嗰個可玩性咧都係幾好嘅。如果唔係有啲人咧覺得喂大佬，我得閒咧得個可能一兩個鐘去打嘅時候，你第一關已經卡咗我幾個禮拜嘅時候，可能即係發脾氣買只 game 都唔定嘅。咁所以咧，我諗即係相關公司都真係要諗一諗啊。 係咁講到即係頭先阿生有提過啦，即係喪屍遊戲咁，其實喺 E3 咧亦都有講到嘅一隻嚇，應該就會即係出年咧嘅二月份到啦，咁咧就會同大家見面嘅。咁呢一隻遊戲咧就叫做 Days Gone。咁就咁睇嗰個嘅畫面風格其實我個感覺啊嚇似係有少少之前玩 Uncharted 啊，又或者 Far Cry 啊 ，Far Cry 啊，即係嗰種咁樣樣嘅畫質嘅一個遊戲嚟嘅。 係 咁而個故仔咧，其實都係講緊一啲好渺無人煙嘅世界啊， 係經已俾喪屍侵入咗啊。 係啦，咁跟住咧個男主角咧就即係有少少似啊，即係 Walking Dead 入面嘅 Daryl 啦嚇，就騎住佢嗰架嘅電單車啊，笠住頂帽啊，咁就即係四圍去啦。咁即係一嚟我諗就係搜掠資源啦，二嚟即係佢有個故事啦背後嘅。咁其實呢一個遊戲咧，嗱雖然而家有嘅資料咧就唔算話好多。但是我觉得个感觉咧，都似系一种比较绝地逃生少少嘅一种生存嘅丧尸游戏，即系唔系Dead Rising 嗰种啊，即系自己合组武器不停咁样丧劈嗰种咯。咁呢个游戏咧，我谂即系如果大家都话好渴啊，话想打一啲嘅丧尸游戏嘅话，因为嗱以往大家玩过嘅系列啊，有 Dead Rising 啦，头先讲过啦。咁另外唔知Biohazard会唔会啦，因为大家都知啦，可能头先我有提过啊 ，SE 咧嘅。 全民有機會出啊！ 係啦，嘅 Biohazard 嘅第二集，咁咧有可能會 remake 嘅。咁大家都知道咧，頭先我提過 Dead Rising 又好，或者 Biohazard 又好啊，基本上佢哋都係喪屍遊戲入面嘅一啲嘅王者經典嚟㗎啦。但係佢哋嘅兩種嘅玩法都好唔同嘅。Dead Rising 咧就係三國無雙嘅喪屍版， 同埋有少少搞笑嘅感覺嘅。 係啦，咁佢就比較就係即係俾玩家有一個好爽嘅即係遊戲觀感啊， 砌啲鬼馬六嘅武器出嚟。 就惡搞咁樣樣嘅，咁而Biohazard 咧就比較咧就係一個故事性大啲嘅一個遊戲， 同埋恐怖啲啦。 係，咁但係好得意嘅，佢因為咧佢由第一集咧去到即係之前第六集嘅時候咧，咁佢嗰個嘅即係風格或者佢哋嘅取態咧係變緊嘅，由原本一開頭就有一個叫做驚慄恐怖路線咧，慢慢就變咗做一個射擊路線嘅， 同埋變咗一個 superhero 路線啊，甚至乎覺得 係啦，咁 越嚟越難打， 所以其實有啲難捉摸嘅，但係去到最新嗰一集咧，咁佢就變翻又係走翻一個叫做恐怖嘅故事路線啦。咁但係佢如果 remake 啊第二集，咁第二集嘅主角就 Leon 啦。咁佢就用咗而家即係一個嘅比較靚嘅畫面去重製呢個遊戲嘅話，咁我相信咧都係一個賣點。但係咧頭先我講嘅呢兩隻咧，同呢一個嘅 Days Gone 咧係有少少嘅唔同嘅。咁會唔會係有另外一種嘅感覺咧，俾一啲嘅喪屍遊戲玩家咧？咁啊呢一個就可以拭目以待啦。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讲开呢个 E3 嘅发布会咧，其实有好多嘅重量级嘅游戏咧，的确已经即系公布咗，或者大家期待中啦吓。咁、其实咧，啱啱咧喺即系唔少云云嘅游戏当中咧，有一只咧都系令到大家有啲注目嘅，讲紧就系呢个 Jump Force 啦。 系， 咁就由呢个日本 Bandai 嗰个 Namco 呢个厂咧就会出嘅。咁呢个动作游戏嚟嘅，而且即系你听个名字都知啦 ，Jump 就梗系你个少年 Jump 呢本角色啦， 系 即系漫画嘅角色啦。咁里边咧，其实你可以话咧系一个即系少年針嘅全嘅漫画明星嘅一个大乱斗㗎嘛。 係即係好似例如话如果你睇开美漫啊 Marvel 咁样呢有 X-Force 啊即係 X 特工㗎嘛。咁而家就变咗係 Jump Force 啊即係少年針入面呢嗰个嘅特工战队呢咁佢哋就一个二个呢走晒出嚟啦。咁其实就个名字就咁叫啫实际上面入面都系玩大乱斗啦。即係因为大家都以往知道呢 Jump 呢系有出过啲大乱斗嘅游戏嘅。咁你见到以往少年針漫画入面啊出现过嘅角色咁就大家喺一部著作入面呢见到佢哋打餐饱㗎啦。咁包括有即係嗰啲咩路飞呀 悟空呀菲利呀。 菲利呀即係基本上名人呀一啲好经典嘅角色呢都会即係出现喺呢一部嘅游戏入面啦。咁而今次呢我觉得最有趣嘅地方就咩呢因为如果大家睇个片段呢就同以往玩过嘅大乱斗风格呢係几唔同嘅。首先佢嗰个嘅背景呢就移师咗去一个即係美国嘅地方啦 纽 约嗰度啦。咁而你睇呢嗰个即係首先个画面啊个世界观啊係好似大家玩开嚟话 Spider-Man。 即 係佢係用嗰种呢好实嘅即係建筑物啊实景嘅形式咧，去製造個背景嘅嗰個嘅場面出嚟。 即係你千祈唔好幻想你睇開龍珠咧，就見到龍珠嗰啲建築物出現，就唔係嘅。 係啦， 只不過你幻想就係阿悟空無端端出現就喺現代嘅紐約。係 啦， 就係咁啦。 係啦，咁而咧直頭你見到咧，基本上佢嗰個嘅畫風啊，入邊嗰啲角色嘅設計咧，都係比較咧係歐美化啦。我哋先講下歐美化咩意思咧？因為大家如果睇開日本即係日系遊戲啊，或者歐美系嘅遊戏嘅話咧，你會覺得個風格是很不同的因为呢日本风格的游戏呢其实他们都还是挺喜欢玩那种 2D 啊即是比较是卡通少少画工的游戏来的。就算你明明是一个 3D 的世界都好但是只要是日本系列嘅游戏嘅话咧，佢都会用翻即系可能动画嘅形式去设计嗰啲嘅角色咁样样嘅。咁但系咧，当去到欧美系列嘅话咧，咁明明系好动画嘅人物咧，佢都用 3D 啊整到好似咧就系即系虚拟人像咁样样嘅， 有少真人嘅感觉嘅。 系啦，咁所以咧，你见到今次咧，基本上喺呢个游戏入边出现嘅，哪怕系路飞啊，哪怕系悟空啊，甚至乎鸣人啊，即系呢一啲嘅即系动画角色都好啦，佢会变咗咧系好似即系大家。剛才我們說過那些例如說什麼什麼什麼 Days Gone 那些呢即彷彿是那種 3D 塑造出來一個即有少少真實得嚟咧嘅一個虛構人物咁樣樣嘅， 係啦。咁同埋你可以大家諗下就係、是、如果當阿悟空同飛利喺紐約打嘅時候會點咧？咁佢如果你睇開以往啲龍珠嗰啲，譬如即係城市打鬥咁樣咧，咁你都係覺得後面好卡通啊咁樣噶嘛， 係 即係撞冧曬啲嘢，你唔會覺得好大鑊咁樣噶嘛？咁但係咧，今次咧佢真係喺一啲好似你幻想下你自己睇緊一套荷里活嘅電影，咁但係阿悟空咧同埋飛利就真喺嗰度打，咁所以咧就會令到周圍啲嘢爛曬啦。咁而嗰啲嘅真實感咧，係令你覺得你唔係睇緊漫畫嘅，係啦，佢嗰種線條啊，嗰種嘅風格咧，都真係偏向歐美多啲嘅。咁甚至乎咧，佢哋啲即係招式啊，睇到嗰個即係片段咧，咁你如果你幻想人悟空咁，如果佢爆氣嘅話咧，不嬲都有陣氣係圍住成個人啊，咁又會啲氣會升到好高咁樣噶嘛。咁但係咧，呢只嘅遊戲裏邊你見到嘅悟空咧，嗰陣氣咧，就只不過喺個身度輕輕彈下彈下咁樣嘅啫，少少咧係比較寫實嘅感覺嘅，就唔去到日漫咁誇張咧，就話嗰個嘅戲可以彈到上十樓高咁樣嘅。咁所以你始終咧，大家咧就覺得冇有個距離感，就咦點解望到嗰個悟空同飛利咁唔熟悉嘅咧？咁因為咧，的確咧，本身嘅遊戲咧就唔係日本嗰隻風格。 係，我諗可能因為即係想打一個叫做歐美市場啦，咁所以喺即係今次呢一個嘅遊戲入面你見到個風格化同以往都幾唔同。咁而我自己最留意到嘅地方就係咩咧？因為有一部作品咧，以往係冇參戰過呢一個將全明星大亂鬥入面嘅，竟然出現咗。 就是这个死亡笔记。 我见到刘克。 咁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假设夜神月和刘克呢即是参战的话哇咁点样打呢 我写吴蒙的名字就死了。 咁同埋冇人唔识吴蒙㗎嘛同埋唔识路飞㗎嘛。咁照计即係无敌㗎喎应该死神刘克嘅状态应该就係话心脏麻痹即死因为吴蒙都死过心脏病㗎嘛。 曾经有一个时空系死咗㗎。 咁照计应该玩晒。咁但係呢一个真係我諗係一啲趣味呀俾一啲Jump 嘅粉丝啦即係仲可以期待下究竟有咩嘅角色嘅加入呀咁同埋即係同以往咁唔同嘅情况即係有啲咩嘅新鲜感带到俾大家呢咁我諗呢个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嘅。咁啦除咗呢一个嘅游戏之外諗可以再讲一少少啦即係虽然 SE 呢嘅即係遊戲啊，就而家 at this point 啊，都話都未叫做話完完全全咁樣去披露曬啦嚇。咁但係其實有一隻咧，我自己即係都喺網上面啊，已經見到一啲嘅片段。咁就係呢一個Devil May Cry， 咁第五集咯嚟到嚇。 不知不覺啊。 係啊，咁其實如果要追溯翻嘅話咧，對上一次推出應該就係2013年嘅事啦。 都有一段時間 㗎。即係講緊嘅都係五年咁如果呢即係仲要係即係去數喎佢嘅正统续作啊 Devil May Cry 4嘅话呢更加已经係超过十年添。咁、所以呢即係其实呢一隻作品呢係已经隔咗好耐好耐嘅时间啦。咁即係喺即係 SE 啊之前啊都已经曾经有一啲嘅片段都披露过啦。其实今次呢喺呢一个 Devil May Cry 5入面呢咁都会沿用返之前有过嘅角色嘅。咁首先其中一個就係 Nero 啦，咁大家記得之前咧，其實佢個樣嘅造型咧，同Dante 咧，即係但丁咧，係好似嘅。咁曾經何時我以為嗰個係咪 Dante 嚟嘅？但係因為佢有個特色唔同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佢嗰隻手咧，其中一隻咧就係一隻魔人之手嚟嘅。咁因為佢講佢都係一個即係又係人類同惡魔結合嘅一個混血兒啦。咁所以佢本身咧有人嘅特性之餘咧，亦都有魔嘅力量咁樣嘅。咁而喺今集入面呢亦都係啦唔知點解今次 E3 入面呢好多新遊戲都係啲角色呢都係有異姿嘅。咁呢一個 Nero 呢都已經係啦冇咗嗰隻惡魔之手啦取而代之呢就係裝上咗一隻。 Winter Soldier。 係啦機械異姿即係有啲似 Winter Soldier 咁爭在就係佢白色短頭髮咁解嘅啫。 你留返長一樣樣嘅。 係啦咁但係其實你即係嗱先唔好講佢玩法或者畫面係點你睇返啲角色設計呢其實個感覺都發現啲角色啊 老咗喎。 老咗好多。 特别是但丁做乜鬼嘢但丁型型地㗎嘛做乜而家老咗。 同埋即係依然係即係走返一个叫做又係啦欧美化嘅样囉。即係因为大家都睇返啦呢个亦都係一个好好嘅比较剛才我哋讲开日系嘅风格同埋欧美系嘅风格呢就係、大家睇 Devil May Cry 一个好好嘅例子。因为睇 Dante 嘅话呢 你打呢个 Capcom vs. Marvel, 你就係会有另外一个样子出咗。 係靚仔㗎嘛大佬啊以往系即係潇洒风流倜傥㗎嘛。咁你而家你话 ,ok, 新嘅 Devil May Cry 5, 你话 Dante 呢因为佢已经老啦嘛。咁所以佢系一个阿叔样咁就系无可奈何嘅事啊。咁但 Nero 其实佢都仲系 young 嘅。我諗佢都系当年嘅 Dante 嘅嗰个 around 嗰个岁数啦。但你睇返嗰个风格其实佢个样呢系一个即系好唔讨好嘅一个。 沧桑咗好多老师。 外国人样啊。即系唔系美型佢系粗犷型路线嘅样系。 即系大叔型啊。 系啦就算唔系大叔都好啦当系一个男仔都好但总之一定唔系靓仔嘅外国人 样。老咗啦简单嚟讲。 系啦咁所以呢即系你感觉呢望落去嘅时候呢都唔系即系大家以往好印象深或者好接受到嗰种嘅造型风格嚟嘅。咁但系我諗都之前同大家提过啦就系、因为打从上一集嘅 Devil May Cry 呢其实你都见到游戏商咧系好想将成个游戏嘅风格系改变噶啦，咁我相信冇理由即系玩咗一集之后，跟住后屘就突然间又洗牌，又整翻美型，应该就唔会系咁样样啦。咁所以咧，今次我觉得佢都系沿用翻上一集嘅风格，都系无可厚非嘅一件事嚟嘅。咁嗱，但系嗰个玩法啊，究竟实际上面嘅操作系点样样咧？咁呢一个我谂就要再同大家跟进多少少啦。因为其实而家呢一个游戏咧，我谂即系有嘅片段披露咧，都唔算话系太多。咁但系我相信咧，嗰个嘅流畅快感咧，都系沿用翻以往大家玩过 Devil May Cry，应该分别不大嘅。 吴嘉伦、杨乐森、乐活玩家。 哇！ 喂，讲开呢个大乱斗嘅，头先咪咁，其实当然啦，有一只嘅大乱斗就咁多年嚟咧，十几廿年嚟都陪咗唔少玩家长大噶啦。咁啊，哇，继续咧都有新作会出现，讲紧就系呢个无双嘅系列啦吓。但系嚟紧有呢个 Orochi 第三集，呢、這个大蛇嘅第三集啊。咁成一早之前都公布咗啦，角色就相当多嘅。咁而正式公布之后咧，果然咧，哇！我净系我谂玩一个角色都有排玩啊，因为咧佢各每一个都有排玩嘅咁讲啊，因为佢嘅武将咧多到170个啊。 哇！ 咁嗱，唔止以前嗰啲嘅三国即系中国噶啦，加日本，今次咧仲加埋一啲西方嘅神话，因为咧最近都出咗呢条片段咧，就系讲紧咧，咦，似乎咧系有呢个嘅宙斯啊，即系呢个希腊诸神之手啊，咁就会出现嘅，咁而且系用雷噶，咁亦都见到话喺越搞越夸张，咁同埋咧，即系大家都觉得，咦，今次嗰个玩法有冇唔同咧？咁样，咁今次咧，都仍然系一个三人一组嘅一个情况去打嘅，咁所以咧就可以继续系即系过去嘅玩法咁样啦。咁當然可以講一個故仔嘅，因為咧佢都係繼續啦。你將咁多嘅即係唔同嘅故事年代嘅人擺埋一齊，咁梗係最老土嘅時空扭曲啦，係嘛？咁啊講緊呢個魔王啊、怨女子啊又出現啦，咁啊將呢個時空扭曲啦，咁啊加上呢個三國時代啦、戰國時代，再加埋西方嘅時代咁樣咧，係一齊組成咗一個新嘅時空。咁咧啲英雄就又係要穿越時空啦，改變過去啦，阻止世界滅亡啦，等等啦咁所以咧就組埋一齊啦，咁啊打埋一齊咧就今次仲有埋呢個所謂希臘奧林匹克諸神嘅一啲嘅神士咧出嚟咧，同即係唔同嘅英雄一齊戰鬥啊！ 係咁，其實因為大家都知啦嚇，三國無雙就好成功啦，咁亦都因為佢成功咧，就開始做咗好多其他唔同嘅無雙， 戰國啊等等啦， 就是、戰國無雙，所以都點解會有 Orochi 出嚟咧？就是、因為佢嗰陣時候就諗啦，喂，我既然喺三國入邊有咁多武將，咁啊戰國咧亦都有唔少日本嘅將軍 啦，不如 crossover 啦， 不如嚟個 crossover。咁你都知道其實日本有好多即係咩職田信長啊，又或者咩 係 啊嗰啲，咁嗰啲全部都係我哋香港唔少玩家都熟悉嘅一啲戰國武將嚟㗎嘛。咁即係當時其實呢個結合呢係好吸引嘅。咁你只不過係要解釋嘅就係話究竟點樣三國同埋戰國會走埋一齊。就頭先阿生有提過啦，嗰陣時候佢就加咗個叫大蛇嘅即係惡魔啦，就將時空扭曲啦。咁最後面呢一堆嘅武將要走埋一齊，就係、是、一齊吐蛇啊，可以話 打大佬啦。 打大佬啊，咁變咗即係個遊戲個故事設計就係咁嘅。咁嗱如果當即係呢個遊戲嘅設計本身可以沿用呢一條橋，其實講真，任何嘅即係喺無雙入面出現過嘅系列作品咧，都可以嚟個 crossover 嘅。 唔止㗎，你總之有個版權翻嚟嘅話，你、 啊、 你任何卡通、任何嘅動漫、 啊、 任何嘅遊戲，你都可以 crossover。 因為其實講真，無雙系列其實頭先阿生都有提過，即係甚至乎連其他一啲嘅 鬥之拳都出過啦， 作品都係啦，北斗。跟住高达啊，即基本上由机械人啊，到动漫卡通啊，到真人啊，都有发生过。不过我谂即系当然又冇咁离谱住嘅，去到即系突然间要搞即系可能高达啊，又或者其他动画。咁首先攞版权一个问题先啦，其次你个故事要说得通都系另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就觉得佢哋几醒目啦，就即系咧将即系啊中日嘅元素再加埋咧西方嘅色彩咁样落去咧。咁嗱，因为其实喺西方入边都有唔少。一啲嘅所謂即係勇士啊， 係大把啦， 係啊，咁又可以結合入去入面啦。咁甚至乎嗱，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套路嚟嘅，因為大家都知啦，話打從呢咩 God of War 啊，又或者好多其他一啲啊，好有歐美色彩啊，例如可能係嗰啲咩刺客信條嗰類咧，其實大家對於歐美以往有嘅即係一啲嘅歷史文化背景啊，甚至乎一啲嘅神話啊，都係非常之好奇，甚至乎係即係著迷添嘅，咁。你加入呢一啲嘅元素，令到喺呢一个新嘅作品入边咧，有多啲嘅变化俾玩家去玩，我相信一个好大嘅吸引力嚟添。 同埋最紧要就系开拓市场啊嘛， 系， 即系你以往无双中国、日本咁固然亚洲嘅玩家会熟悉啦，咁但系如果你比较欧美嘅玩家咧，佢可能知道呢只 game 嘅玩法，咁、但系个故事背景始终佢哋唔系最熟啊，即系你俾个外国人、美国人睇，喂呢个诸葛亮咁样，佢鬼识咩？老实讲，即系除非佢本身 都识嘅，好出名噶诸葛亮，同埋我想话俾你知，外国好多人就因为。玩无双认识好多中国嘅历史啊，啲Chinese Dynasty 啊咁样，好熟噶啦，大佬。 嗱，当然嗱，我就觉得始终相对咧都仲系少嘅。咁但系咧，你话如果今次加埋一啲希腊啊，一啲嘅神话咧，咦，咁就真系佢哋嘅文明嘅起源啊嘛。咁所以呢一啲咧就会令到佢哋更加熟悉，就等于你头先提个刺客，刺客佢嚟紧都系玩翻一个即系大 大家其實都好熟悉嘅時代，就係古希臘嘅時代，因為佢叫做 Odyssey 嗰只劇嘅新作啊。咁嚟緊佢呢個其實咦，似乎咧都係向古典一啲可能希臘啊、羅馬一啲嘅古代嘅時代咧嘅一啲背景咧去發展一啲新嘅遊戲。咁所以咧，我諗擴展對歐美玩家嗰個野心咧，加埋頭先提過嘅大亂鬥等等咧，特登要 set 個下背景喺 New York 咧。咁我相信呢一啲咧嚟緊可能都係希望更加多嘅歐美玩家咧能夠即係加入埋一齊，大家一齊玩咁樣。 不過我諗先，如果你真係想要又贏口碑嚇，又贏銷量嘅話，首先你隻遊戲本身都要做得好先。 冇錯，呢個係最基本啦。 之前大家都即係聽過關於 三國無雙 最新嗰集啦，咁即係坊間即係得嚟好多嘅即係笑話啦，感覺就係即係有好多另類玩法啦。咁你嗱，縱然你話俾我知，今次嚇喺呢一個新嘅 Odyssey 入邊啊，即係而家知嘅已經有玩170個嘅嚇角色可以俾你慢慢玩啦。咁大家都知以往你就玩一個角色啊，你要就唔知點樣錯佢啲隱藏元素啊，又或者升佢嘅等級啊，其實都可以搞好耐嘅。咁佢可能甚至乎有時候每一個角色有自己嘅故事線都唔出奇添。咁你基本上即係內容好似就好豐富啦，咁但係首先嗰、那個遊戲嘅設計會唔會太過單一呢？即係我淨係玩一次，我已經玩完嗰隻遊戲，我冇可能玩170次嘅喎。 係當然啦。 咁即係如果係咁嘅話，首先已經係要解決嘅一個問題啦。其次就係啦，上次我哋講過啦，即係一啲可能你話地圖上面啊，又或者遊戲嗰個本身系統上面嘅設計啊，究竟咩 make sense 啊？你玩嘅時候故事推進會唔會太過乏味呢？又或者係太過？即係重複又重複啊，好單向咧。咁如果呢一啲問題你唔解決嘅話，其實縱然你好似喺入面嘅角色加入咗好多嘢喺入面啦，咁但係最後尾咧，玩家都唔會係好享受嘅遊戲體驗咯，即係冇玩嘅個內換性喺度啊。咁變咗就又係一個啊另外一個笑話，我就希望唔會見到呢一件事發生啦嚇。 係啦，咁希望啦，咁即係因為呢啲 game 始終都係經典啊，咁千祈唔好越做越差，做壞個尾咧，咁就會令大家相當失望，所以我都好期待睇下即系真实只 game 出咗嚟嘅时候咧，嗰、那个结果会系点样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讲游戏都讲到呢一度啦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乐活玩家， 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